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9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首先会关注北京的 PM2.5 月均浓度连续3个月保持每平方米10几微克的水平。 北京三中院分析近年电动自行车充电失火引发的典型案例，充电电池安全性如何保障呢？ 北京环球影城回应游客遭遇偷拍，涉事员工已被辞退。 我国广电节目传输卫星进入到秋季日龄期，电视画面可能会受影响。 苹果官方承认部分 iPhone 13系统有漏洞。 德国大选在即，选情焦灼，新总理人选花落谁家受关注。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首先请王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白天呢，到现在呢，北京市一直是持续的小雨天气。白天到目前的降水量呢是3.1毫米。昨天夜间的观阳台的最低气温呢是8.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0度，就绵绵细雨之下，气温变化幅度很小，只有1度多。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大部分地区还是小雨天气。1到3毫米的量，路面湿滑，所以大家下班时间呢还是要注意携带雨具和行车安全。今天后半夜呢天空会逐渐放晴，阴雨过程呢就会结束，但是雨后啊近地面湿度比较大，而且早晨气温较低的时候呢空气趋于饱和，所以明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呢有雾，能见度比较差，在1到2公里左右。东部南部的一些地区像大兴啊通州会更差一些，能见度可能不到1公里，所以上班时间驾车出行呢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上午呢9点钟前后呢能见度就会逐渐转好，然后就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气温也会明显回升，明天最高气温呢在26度左右，是比较适宜大家出行的。28号到月底呢，北京多短波槽的活动，阴晴转换是比较频繁。目前看28号的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有小雨，30号前后呢可能还会有一次小雨过程，这期间的气温是比较稳定的，最高气温是25、26度，最低气温在17、18度，就是早晚偏凉一些，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晴，后半夜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到6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今天发布称，2021年8月，北京市空气中 PM2.5 月均浓度为18微克每立方米，是历史同期最低。继6月份18微克每立方米，7月份16微克每立方米之后，连续3个月月均浓度保持10加的水平。

所以我们要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们，不要在室内和楼道内对电动车进行充电，也不要非线充电，容易酿成火灾。同时呢，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要通过正规渠道进行购买，更不要盲目对电动车进行改装。 再来看，今年8月1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开始实施，明文禁止电动自行车在住宅楼当中停放充电，违者将被处以高额罚款。电动自行车不能上楼这个规定的背后，隐含着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那就是电池的质量还不能让人完全放心。 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数量近几年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已经占到社会全部火灾总量的 10%。根据应急管理部的消防救援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每年约发生2000起和电动自行车有关的火灾，其中 80% 是充电式引发的。然而，现在的生活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充电电池，除了靠法规的保护，在质量方面，如何才能让人放心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调查报道。 接送孩子、通勤、送货，许多人对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有需求。实际上，我国目前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达3亿辆左右，也就是说，至少3亿块左右的电池进入寻常百姓家。而在北京通州居民楼内电池充电起火事件后，本周三，上海一家商务楼里的电池居然在未充电的情况下也起火了。该事件第二天，本周四，北京一辆正在行驶中的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一周3起事件，特别是后2起分别在电池静置被使用的过程中发生，这让很多人想不通原因。 在这个实验开始40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内，那么这个电池就发生了一个冒烟，然后瞬间就发生了起火爆炸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分析这个原因呢，就是它这个保护电路失效了。 首先呢，这种电池肯定是锂离子电池。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可能是劣质电池，也可能是合格的电池。但是如果说是保护线路，就 BMS 失效的话，可能长时间的过充的话，也会造成这个电池的事故，比如说着火甚至爆炸。 合格电池在保护线路等保护功能失效后，也会出现过充起火的现象。实际上，电池既可能成为火源，也可以是起火后重要的助燃剂。其本身的安全和保护措施不容忽视。此外，专家介绍，由于轻便、能量高等原因，锂电池目前更受市场青睐。但因为这种电池本身的稳定性、生产过程不规范、操作不当等，导致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使用的电池中发生事故的也大部分是它。 现在呢，可能就是说这个锂电池的企业呢也很多。就是既有规范的企业，可能还有一些不规范的甚至是三无的企业也在进入这个市场。从监管角度呢，可能要定期的就是说对电动自行车呀进行抽查，及时的公布这种电动自行车存在一些安全事故的一些问题和主要的企业的名单。另外一方面建议呢，就是说以后要对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是不是可以实施这种叫编码制度，就是说一辆车它的电池必须和它的车辆的这个编码是统一的。 目前在我国，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安全规范有2个重要标准，一是强制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简单理解，它是针对整车制定的，对车体相关方面的电气安全、防火性能、阻燃性能等作出规定。第二个则是针对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标准，但是该标准目前仅是一个推荐性的国标。 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是一个国家推荐性标准，这就涉及到一个，如果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买回来之后，我要换一块电池，那么换的这块电池它因为不是跟着电动自行车整体走的，它可以不满足那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我只满足这个蓄电池的这个推荐性标准，或者说我不满足推荐性标准也可以，因为推荐性标准它是推荐企业去执行，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那这里面就存在了很大的空间了。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尽快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蓄电池的国家标准啊，从推荐性标准上升为国家强制性标准。

其他的全堵在外边进不去。 石先生表示，属地相关部门曾对这条路上的停车乱象进行过整治，但是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只有真正解决居民停车问题才能达到根治效果。之后记者向属地主管部门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反映了问题，近日就这一问题，玉泉营街道办事处给出记者回复，回复表示2002年成立万柳西园社区，属新村街道管辖，今年7月18号丰台区进行区划调整后规划新成立的玉泉营街道管辖，由于这一地区住宅产权单位较多，产权单位管理力度不大，物业公司不完善，造成部分失管状态，居民停车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居民占道停车严重。为解决问题，目前街道已经积极协调丰台交通支队丰北大队，安排执法人员进行人工执法。因道路为小区进出道路，执法部门现场勘查后，需组织人员对车辆再次进行告知宣传，对仍然违停车辆将依法进行处理。为加强地区交通和环境有效治理，下一步街道将给各产权单位发函，建立健全物业管理，发挥其主体责任，并约谈相关物业公司，督促其加强管理。针对乱停车问题，街道和社区将协调周边停车场，给予附近居民提供停车方便，修缮周边道路，大力整顿停车秩序，杜绝安全隐患。最终，万柳西园北区停车占道问题能否得到彻底解决，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的18:3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2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9例，福建5例，均在厦门市，黑龙江4例，其中哈尔滨3例，绥化市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今天，交通运输部表示，在国庆节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具体免费的时段是从10月1号0点开始到10月7号24点结束。 另外，交通运输部还表示，今年国庆假期公众出行意愿较为强烈，主要以旅游探亲为主，其中省内短距离与跨省中长距离出行并重，小客车自驾出行比例预计相对较高。详细的情况来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测，预计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4800万辆左右，较九月上半月均值增长47.7%。从区域来看，假期首日出城高峰突出，后期返程时间相对分散，预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地区出行较为集中，大中城市进出城收费站、高速公路路段、城市机场高速公路和通往热门景区公路局部路段等易发生拥堵缓行。初步预计国庆假期出城时段高速公路易发生拥堵缓行的路段主要有京沪高速天津段、江苏无锡段、苏州段、沈海高速广东深圳段、长深高速广东惠州段、外环高速上海段等。假期返程时段高速公路易发生拥堵缓行的路段主要有京沪高速江苏泰州段、沈海高速广东深圳段、沪陕高速上海段等。高速公路易拥堵缓行的收费站主要有京台高速铜陵长江公路大桥收费站、绥满高速大庆收费站、连阔高速西安灞桥收费站等。流量较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主要有京港澳高速韶关曲江服务区、沈海高速青岛胶州服务区、长深高速南京六合服务区等。交通运输部提醒假期出行的旅客，出入交通运输公共场所、乘坐各类公共交通工具期间，要正确佩戴口罩，落实手卫生、一米线等防护举措，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错峰出行。 交通运输部今天还介绍，网约车平台已在近300个城市开通一键叫车的功能。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孙文健表示，交通运输部将便利老年人打车出行作为2021年更贴近民生的实事工作，细化了相关工作部署，采取了很多相关措施，以便更快更有效地改善老年人打车出行服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举措。 一方面是各地交通运输部正在加大95128约车服务电话的推广应用力度，切实发挥95128电话对于便利老人出行打车服务的保障作用。刚才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表示，目前已经有70个地市开通，年底确保实现100个目标。 第二是交通运输部多次组织主要平台公司会商，指导主要的平台公司开通并持续优化一键叫车，电话叫车功能进一步完善。截至目前，各主要网约车平台公司已经在将近300个城市开通了一键叫车功能，累计为660多万老年人乘客提供服务，1500多万单。各主要平台公司都在 APP 首页显示一键叫车的功能入口，并且采用了大字体无广告，操作流程更加便捷，可以为老年人乘客提供便捷的叫车、优先派单等服务。比如曹操出行、首汽约车等平台公司同步开通了电话叫车服务。另外，美团打车、万顺叫车等还开通了线下现金支付功能。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行业各方加快95128约车服务电话的推广应用，不断地优化网约车一键叫车的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工作力度，鼓励各方积极参与便利老年人打车出行的工作，持续提升交通运输行业适老化服务水平。 再来看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今天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来自一些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行业机构、中外互联网企业、高校智库、科研机构的2000多名代表，以及线下和线上等形式，共同围绕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展开交流。 本次大会20个分论坛将围绕 5G、 人工智能、开源生态、下一代互联网、数据与算法等网络技术新趋势、新热点设置议题，回应各方对数据治理、网络法治、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全球抗疫与国际传播等方面的普遍关切。 此外，大会期间举办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将有15项左右顶级互联网科技成果亮相。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吸引了300多家中外企业积极参与，展示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产品。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继续以创新创业竞赛形式，探索互联网发展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 今年大会首次推出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并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大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会期为9月26号到28号。 好，18点41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苹果官方承认部分 iPhone 13系统有漏洞，德国大选在即，选情焦灼，新总理人选花落谁家受关注。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买安居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买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18点42分，这里是曼宁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注意，从今天到10月16号，由于我国广播电视节目传输的卫星将进入到秋季日凌期，卫星广播电视节目接收会受到日凌影响，电视画面可能会短时出现马赛克、雪花、黑屏，甚至是信号中断的情况。 所谓日凌，是卫星的通信信号受到太阳强大辐射干扰的自然现象，发生在每年春分和秋分前后。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解释说，在此期间太阳直射地球赤道，从地面上看，这段时间里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的过程当中会划过卫星所在的位置附近，太阳强大的电磁辐射会对卫星信号造成强烈的干扰，从而使接收信号的质量下降，导致电视画面会出现图像文字不清晰、马赛克、雪花、黑屏，甚至是信号中断的情况。 修立鹏表示，日凌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能避免，它每次持续的天数和每天持续的时间长短会根据地面站的地理位置和天线的大小的不同而不同，不过一般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每天出现5到10分钟，而且发生在中午前后。 日令现象不会损坏电视机，也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公众不用过于担心。 再来关注，苹果官方承认部分 iPhone 13的系统有漏洞。24号 iPhone 13系列正式发售，不少网友在收到手机之后呢，就迫不及待地分享了开箱视频。然而就在发售日的当天，部分消费者反映收到的手机存在系统漏洞。 对此，苹果官方声明说，目前已经确认的是备份恢复出现错误，部分 iPhone 13从备份当中恢复到 iPhone 或 iPad 之后，可能会导致小组件重置到默认状态，苹果音乐也有可能受到影响，比如无法访问目录设置或者使用同步库。而可能出现这一问题的设备包括了 iPhone 13系列、第9代 iPad 和第6代 iPad mini。 另外有媒体报道 iPhone 13出现的问题还有微距模式开关漏洞，这一系列啊，一旦打开微距摄影模式之后，就会遇到无法关闭的情况。此外，有购买者在社交平台上反映 iPhone 13系列还出现了 Apple Watch 解锁之后无法通信的情况，一些用户根据客服建议重置网络之后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只能将 Apple Watch 还原再重新进行配对。 对于不少果粉来说，苹果新款手机出现漏洞已经是见怪不怪。一名消费者告诉记者，每次新款发售时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系统漏洞，一般来说需要等待官方更新修复。对于这次的备份恢复问题，苹果官方也表示在系统更新之后就能够解决。 然而并非所有的苹果手机漏洞都能够靠软件更新来解决，例如去年的 iPhone 12在发售之后爆出绿屏的问题，不少消费者在拿到 iPhone 12之后发现低亮度深色模式下部分手机界面是泛绿光。 对此，苹果客服曾经回应称是系统软件问题导致，并非是属于硬件故障。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的 iPhone 12屏幕已经从去年绿到了今年，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再来看啊，隐性消费这个词儿大家并不陌生，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和隐性消费相关，比如您去餐厅吃饭，结账的时候被告知要收餐位费，服务员送来的擦手巾呢也是要收费，但是往往啊，消费者最后并没有去追究这些，还是付钱走人了。那么导致一些行业的隐性消费啊，由来已久，司空见惯。那么到底什么算隐性消费？对于隐性消费这样的乱象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有关报道。 对于餐厅收取茶位费等隐性费用，不少市民虽有不满，但已经习以为常。河南郑州的张先生几年前便留意到饭店收取餐具费的问题，慢慢的从餐具费、纸巾费到茶水费已经司空见惯，但他对店家点餐时不主动告知，结账时却记入账单的行为十分不满。 当时餐厅提供了一套碗碟和一条一次性毛巾，我以为是免费的，结账时都没太注意，后来无意间看票据才发现这两样东西收了我20块钱，而且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隐性费用。 记者调查发现，餐厅提供的收费餐具价格不等，一件收费2-3元的居多，也有一件收费5-6元甚至更高。一般情况下，商家应该在菜单中明示，或在点餐时由服务员主动告知。当然，就像张先生提到的，餐饮行业的隐性消费远不止餐具费这一项。小鱼曾经在多家高档餐厅从事前台服务和收银工作，他告诉记者，反食品浪费法实施后，很多餐厅不再设置包间最低消费限额，但一般都会收取包间服务费。 有时候在一些高档餐厅吃饭是需要有些服务费的，然后呢，有时候是按照这个人数，有时候是按照消费的总额10%到15%， 服务费一般是商家自己定的，有时候也有消费者发现这个服务费的，然后也挺不满意，要求免除，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政治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商家也就免了，但是大部分因为都是请客吃饭，发现了也都是咬着牙就认了。 类似的隐性消费不仅仅存在于餐饮行业，公开报道显示，美容美发行业由于收费项目和价格模糊不定，因而时常会出现洗头发要收取毛巾费，做护理要收取洗头费，做美容时擅自增加美容项目等收费乱象。消费者王女士分享了她的经历。 做了个头发500多，然后说加40还能再送2个护理，结果去做护理的时候还说又要收洗发费，这个都没提前跟我说，然后到最后了又来问我要钱，这套路太深了。 在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 隐性消费的增多，大多数商家是利用了消费者的宽容度。 其实就是说，他们现在在想着法的再多收点费用，而且这个多收费用呢，收的并不多，他是利用消费者的宽容度。如果他一单多收个10块钱，估计就没有人会去买了。他现在就是在你全部下完单了以后，最后跟你说我这个再收个一个包装费，或者再收个什么2块钱的这个什么什么费。其实就是说在这一块，就往往他利用的是消费者的一种忽视忽略。 采访中，面对商家的隐性消费套路，消费者们大多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选择与商家较真或向消费者协会投诉的少之又少。对此，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胜利表示， 明码标价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消费者获得知情权的重要方式。在消费的过程中，没有提示，没有告知消费者，在结算的过程中突然出现额外的辅助性的一些费用，不仅仅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严重的话可能会构成一种欺诈行为，要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4倍的赔偿责任。隐性的这种结算方式也可能会构成一种价格违法行为，应该由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他们进行处罚。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将于26号举行，新一届德国政府将基于选举结果组建。按照规则，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率最高的政党拥有优先组阁权。现任总理默克尔此前已经宣布不参选。本次大选将决定谁能够成为新任总理，以及德国和欧盟今后的走向，因此舆论高度关注。相关情况，来听一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德国媒体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率位于前三的政党分别是社民党、联盟党和绿党，其中社民党支持率超过25%，改变成为社民党竞选主轴。在24号举行的最后一场选前动员会上，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现任联邦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尔茨表示，许多德国人想要寻求改变，他本人能理解这种感受。目前默克尔所属的德国联盟党是执政党，但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此前民调支持率一直领先的联盟党近来被老对手社民党反超。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拉舍特此前在考察洪灾现场时的不佳表现给其造成负面影响。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拉舍特将会延续默克尔的政策。当前民调排名第三的绿党诉求环保和气候保护，参选人贝尔伯克在24号举行的最后一场竞选预热活动上强调，人们无法承受气候变化之重。绿党提出设立气候部，加速淘汰煤电，鼓励铁路交通等更为激进的主张。本次选举选情焦灼，由于民调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社民党和联盟党支持率相差不大，加上社民党此前已表示不愿再与联盟党联合执政，因此未来执政的很可能是一大党加两小党的三党联盟，这给未来组阁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也将影响新政府的政策走向。 再来看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喷发进入了第7天，火山活动仍然在加剧。截至目前，火山喷发已经造成了当地420多栋建筑被毁，近7000人被疏散。喷涌而出的熔岩已经覆盖了超过190公顷的土地，此外还摧毁了16公里的道路。 西班牙政府称，目前火山熔流大约长3800米，已经穿过当地一些村庄，正流往大海的方向。加纳利群岛火山研究所表示，这次火山喷发可能会持续24到84天。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消息，西班牙地质矿产研究所的地质学家卡洛斯·洛伦佐宣布，当地时间25号早上，拉帕尔马岛火山的锥体部分破裂。地质学家在使用无人机观察了火山喷发状态后表示，拉帕尔马岛火山锥体的破裂促进了熔岩的排出，使其更快速流入大海。当地公共卫生总局已要求民众减少户外娱乐和体育活动，以避免接触火山喷发物。持续数日的火山喷发将大量熔岩和火山灰喷射到空气中。25号早上，当地街道上覆盖着一层黑色的灰尘，居民不得不来到室外开始清扫街道。 25号，受火山灰堆积的影响，拉帕尔马岛机场被迫关闭。当地机场运营商表示，机场堆积了大量的火山灰，清理行动已经开始进行。此前一天，拉帕尔马岛机场因火山持续喷发，已经取消了所有航班。由于机场航班被取消，拉帕尔马岛渡轮码头成为与外界交通的唯一通道，码头上排起了长队。一名来自巴塞罗那的游客无奈地表示，目前他们只能乘坐渡轮前往附近的特内里费岛，然后再由那里的机场飞往巴塞罗那。 那么西班牙的拉帕尔马岛火山喷发对邻近的法国等地也将造成影响。欧盟气象监测系统显示，25号和26号含有二氧化硫的火山灰云将影响法国和地中海地区。法国气象专家表示，火山喷发产生的二氧化硫与空气当中的水蒸气会产生酸雨，这将导致未来几天受影响地区的降雨酸性会高于正常水平。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有可能来自于身体其他器官，并通过血液渗入大脑。这一发现为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带来了新思路。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 论文的主要作者，澳大利亚科研大学的副教授竹内龙介告诉新华社记者，贝塔淀粉样蛋白在大脑中异常积累并最终形成斑块，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但这种有毒蛋白的来源及其在大脑中出现的原因尚不明确。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动物实验发现，这种蛋白可能来自大脑外部，通过血液渗入大脑。 研究人员对于实验鼠开展了基因改造，使实验鼠只在肝脏而不是大脑当中产生人类体内会出现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研究人员随后发现，实验鼠大脑内出现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出现了脑部炎症、记忆丧失等与阿尔茨海默病类似的症状。 竹内龙介表示，在大脑外部，肝脏和小肠是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的主要器官。贝塔淀粉样蛋白与脂蛋白结合之后呢，通过血液在体内运输，将携带有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脂蛋白负荷过重，它就可能会通过血液渗入大脑。实验鼠只在肝脏当中生成贝塔淀粉样蛋白，却在大脑中发现了这样蛋白的沉积，就证实了这一点。 他表示，这一研究为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和治疗带来了新思路，比如调整饮食结构，保持血液中的脂蛋白平衡，或是开发出能够阻断这一渗透途径的药物。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晴，后半夜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曼宁，责任编辑杨迪，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28日亮相首都图书馆，展示大兴历史之根、文明之源、发展之魂，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参观。 百安居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金采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